各位同學大家好，第三十九段，回篇最後，有幾段古大德的教诲讲得非常之好，王老籍有一首颂，他说我欲众生欲明殊体不殊，愿同一种性，只是别形躯，苦恼从他受，肥甘为我碎，莫教阎老断，自喘看何如。呢首颂讲得非常明显，我哋自己系个肉身，动物亦系个肉身，人同禽兽名称唔同，肉体灵性是一样的，动物的灵性只要稍微细心你就看得很清楚，它和人没有差别，亦是贪生怕死，弱肉强食，这种是一种生态现象。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理念，那就错了。人不如禽兽，老虎狮子食饱之后，小动物围绕在他身边，他理都不理，绝无伤害之理。但是人不一样了，不吃亦要杀他，人如果冇受过教育，唔知道礼仪，古人所谓人同禽兽几气，佢意思讲人同禽兽有咩差别，我哋要多諗下。我哋杀众生、食众生肉，王先生讲唔使阎罗王断案，自己谂下，应该点处置？唐朝吕洞宾讲得好。吕洞宾同人讲，你想长寿，你必须放生。呢种是循环的真道理。他死的时候， 你救佢，你死嘅时候，天就救你啦。世间人总系求长命，求长寿，总系求多男女。有冇方法？有，戒杀放生而已矣。呢句系吕洞宾讲嘅。嗰啲人都系真有智慧嘅人，真有德行嘅人，佢哋对事理因果睇得清楚，睇得透彻。我哋要深信不疑。佛家常讲，做佛做菩萨，堕三途变畜生，全都操喺自己度，同人哋冇关系。我哋自己应该深深反省，自求多福，唔好去揾死。呢篇最后嘅结论引用其系道嘅一篇文章，嗰篇文章分成几段，写得非常好。我哋一睇嗰个人系佛家弟子，所讲嘅全是佛菩萨的教诲。开头他就讲，一体本具体之体，众生皆吾生之生。这种是佛和大菩萨的境界，知道虚空法界是一体。我们常讲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他说世间人的饮食八珍罗前，尽属呼号怨业。呢啲我哋时时睇到嘅，宴会嘅时候，台上摆嘅酒菜，嗰啲鸡鸭鱼肉，真嘅冤孽啊！佢被杀嘅时候唔係甘心情愿供养你，佢係力量敌唔过你被杀嘅。你而家食佢，可能你正喺食嘅时候，嗰啲冤魂都围绕住你，都围绕在你周围，都在你身后。现在你行运，你气旺，他不敢侵犯你，到你一旦衰的时候，那些冤家对头就找来了。 在台湾，我们佛门有一位讲法法师，好多人识他，他和我亦是老朋友。他未出家之前是个军人，管军需的，军需是管财物的，所以他用钱就很方便。他跟我说，他在军中工作的时候，每日吃一只鸡，不知道吃了几多只。以后学佛出家了，出家不错，持戒好严，好难得的一个好法师。他出家早我两年，在台中的时候，他教佛学院汉学根底不错，能写文章，能作对联。他说有一天在冲凉的时候，浴室里面看到满浴室都是鸡，到处乱飞，他就躲避，躲避的时候就跌倒，脚跌断了，所以就成残废，以后用支拐杖，到最后用轮椅。他跟我说，这是我重罪轻报啊，这种是因果报应，以前吃鸡吃得太多了，走的时候走得非常不好，病重的时候他找我，他想将道场送给我，我去见他，他已经没办法讲话，坐在轮椅上流口水，非常可怜。我和韩馆长一起见他，见到他身边那些弟子，所以我就多谢他，我没有接受。我们看那段文章一点都没有错的，那些肉摆在台上，冤业游魂，明眼人一睇，点敢食啊？南无佛家，同体大悲，睇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普度众生，救他都来不及了，怎能杀害他，怎能吃他？所以只要我们念头一转，就觉悟了。欲食这种杂气，就不难断除。杀害众生那个动机，亦就能断倒，恢复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 咁就係自求多福。唔單止唔可以殺害眾生，令眾生生煩惱，我哋就已經有罪過啦。諺語常講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。點解唔如意嘅事情咁多？果報啊！我以前冇好好咁對人，而家遭受呢種果報，如果我哋能以善心、善意、善行對待一切人事物，我哋一生就事事如意。一切时一切处自然得到贵人相助，我哋肯帮助人，自然就得到人哋帮助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我哋敬人，人哋敬我哋，我哋能爱一切动物，天地鬼神亦爱护我哋，我哋轻慢人，人哋一定轻慢我哋。正所谓自作自受，唔系有咩天神鬼神嚟安排嘅，冇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就是一个因缘果报着。佛法亦唔例外。学佛目的喺边度？是要为正德清净发身。你想正德清净发身，丝毫染污都不可以有。我们到几时能将是非、人我、贪嗔痴慢那些烦恼习气断除了？断除的理论方法，世出世间圣言讲得好多，我们要细心去读诵，要细心去探讨，搞清楚、搞明白啦，依教奉行，咁先有救啊！如果唔会信受奉行，冇办法做到信解行证。轮回苦报绝对冇可能避免，生死有业因嘅，我哋现前身体健康 长寿，或者是多病、多老、短命，冇一样唔系业报。我哋要相信佛菩萨真实嘅教诲，种善因绝对得善果，善因要从心底上建立，行善、口善、言善、心不善，转不到依报。心善无一样不善，言语行为作恶亦是善。如果心不善，言善、身善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他跟你讲好话，帮助你做好事，他有目的、有企图的，不善啊。心善，讲的话不好听，做的事很难看，但是是善的，果是善的，它是利益众生，利益你，它不害你。心不善，那些话好听是耳语，世间一些人没有智慧的，往往被呃，往往上当，上当上多了，慢慢会觉悟，这还算不错了。有人上当蚀底，一生都不会觉悟，这是愚痴到极处了。所以学法想得福报，第一个绝对不可以同一切众生结怨，冤家而解不宜结，冤业一定要化除。欠命的要偿命，欠债的要还钱。我们甘心情愿，无论遇到什么业缘，不怨天不由人，知道是自己的业报现前，化解那些恶报，就是从心底里头做个转变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。就算有定业，果报亦会减轻。我们念头转了，所以说重报转轻，轻报呢就化解了。这种事情最重要 就是一念真情的心。真情能同诸佛菩萨感应道交，真情能感动天地鬼神。所以我们以前做作罪业做错事不怕，怕的是你不回头，怕的是你不觉悟。古人讲得好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。以前没有读圣贤书，不明白圣贤教诲，在家父母没有教我们，翻学老师没有教我们，我们做作一切恶业，那是可以原谅的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讲过，树无怪也。但是现在我们读到圣贤书，听到佛法，绝对要悔改，绝对要觉悟。如果读圣贤书，听佛菩萨讲经，还不肯回头，还继续做恶业，那你就没有救了。你是罪上加罪啊。尤其是出家人，我们自己装扮成这种形象，如果装得不似，罪过就重了。在这个社会上，比任何一种行业都严重，因为它的成就无比的殊胜，所以得罪亦是无比的严重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了解事实真相啊。断恶一定要将恶断干净，修善总希望那个善心能圆满，我们先对得住佛，对得住菩萨，对得住历代传法的那些善知识。念念全报恩的心，点报恩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才是真正落实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真报恩。我们学得不好，做得不似，那就得罪了，自己一定要知道，千祈不要大意，真正落在世俗里头，一句话讲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我们如果是其中一份子，那就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